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 V 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尚远。今天请您欣赏的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赵燕霞女士的名段。在2017年的12月29号庆祝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赵燕霞先生诞辰90周年暨舞台生活85周年展演的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播出这场新闻发布会当中领导、嘉宾还有赵燕霞女士本人的讲话片段。 南腔北调聚集， 大师名家谈艺， 吊场比武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静一些，所以我就想办法 用到了各种板式，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新的一年，2018戏迷乐时间扩充，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30到10:30，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 刚才介绍的这场发布会当中，有不少北京市文化系统的领导到场，还有北京京剧院的相关领导，还有各界的来宾共同关注这次活动。比如曾经和赵燕霞合作过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戏曲导演池金生，著名小生演员马顺德，著名的乐琴演奏家张达某，还有很多京剧界的名家，谭派传人谭孝曾等等。北京京剧院院长李恩杰的发言当中总结了赵燕霞先生的艺术成就，突出了赵燕霞在京剧界的地位。先请您听李恩杰院长的致辞。 在这辞旧迎新的日子里，我们就要迎来新的一年，2018年将会发生许多重要的事情。对于北京京剧院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我们尊敬的赵燕霞老师将要迎来90岁的诞辰，迎来他从艺85周年的纪念。今天我们欢聚在此，就是要进行庆祝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赵燕霞先生诞辰90周年暨舞台生活85周年纪念展演的新闻发布会。我首先代表北京京剧院向我们尊敬的赵燕霞老师致以最真诚的祝贺与祝福。就京剧而言，赵燕霞老师是独树一帜的艺术家，他表演洒脱，嗓音洪亮，唱腔悠扬，念白清脆，咬字清晰，而且善于塑造不同类型的艺术形象，他鲜明的艺术特点形成了京剧赵派风格。赵老师也成为了唯一一位女性的京剧流派创始人。为了传播赵派艺术，赵先生晚年重开山门，收徒熊明霞、朱红、吴浩仪、王晶，赵派艺术在舞台上发扬了光大。对于 北京京剧院而言，赵艳霞与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徐慧生和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这些前辈艺术大师同为北京京剧院的奠基人，他的舞台艺术和创造精神是北京京剧院的宝贵财富。赵老师对京剧艺术和北京京剧院有不可磨灭、不可或缺的贡献。在赵老师90岁诞辰、从艺85周年之际，北京京剧院将要举办一系列纪念演出，让观众通过这一系列的展演，领略赵派的艺术魅力，见证赵派艺术的继承和传播。此次演出得到了北京市戏曲艺术发展基金会、长安大戏院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同时也要感谢媒体朋友们和广大戏迷观众对此次演出的关注和支持。2018年4月10号，北京京剧院将用一场京剧演唱会拉开这次庆祝活动的帷幕。2018年4月11日至15日，将演出5部赵派剧目，包括《玉堂春》《花天拔错》《碧波仙子》《寻冠娘》和《白蛇传》。这些演出将由赵艳霞老师的女儿赵派青衣张厨燕携手赵派弟子王晶、朱红、吴浩仪以及陈章霞共同完成。此次演出将全面彰显赵派艺术的魅力，希望媒体和观众给予关注和大力支持。预祝这次展演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在纪念赵艳霞先生诞辰90周年暨舞台生活85周年展演新闻发布会当中，北京京剧院李恩杰院长的致辞。下面我们就请您听一段赵艳霞年轻时候的录音，这是1958年在上海演出的实况，剧目的名字叫做《旧风尘》，又名《赵盼儿》，这是1958年王元英根据同名川剧改编而来的，由当时的夜明京剧团上演，赵艳霞饰演赵盼儿。 慢着，慢着，慢着，慢着，慢着。 以上您听到的是赵艳霞1958年演出《旧风尘》，也就是赵盼儿的实况录音，这是在上海演出录制的。您能够听到在录音当中身段表演的叫好声。说到赵艳霞从艺的很多经历，我们再来听一听她的女儿张厨艳的讲述。 据我母亲的回忆，她自幼随着父亲漂泊于天南地北，在学艺的道路上饱尝了磨难，边学艺边被父亲痛打，这成了家常便饭，一直伴随着他到了成名。直到今天，每当提起小时候，他总是说苦啊真难。也正是他这样的成长道路，造就了他以后的艺术成果。上世纪40年代，京剧人才辈出，除了四大名旦以外，众多的昆角优秀演员不凡几多佼佼者。在这个大环境中，我的母亲靠着自己的勤奋努力，不断地创新探索，终于杀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并组建了自己的雁鸣社，后改为雁鸣京剧团。曾经与多位老前辈一起合作演出，如金少山、叶盛兰、江妙香、李少春、杨宝森、侯许瑞等。他常说，我那时候才10几岁，能和他们同台演出真是很荣幸，对我在提高艺术上有了很大的帮助，使我从中学到了不少的东西。1960年，雁鸣京剧团响应国家号召，并入北京京剧团，从此以马谭、张球几位京剧大家一起，将京剧艺术推上了顶峰，奠定了北京京剧院的基础。他一生很少获荣誉奖牌，但是广大观众赋予了他无限的艺术生命力。从40年代，在15年的时间内，他是全国京剧演员票房收入最高的演员之一，票房始终保持在高位。一生中他走过大江南北，不管他走到哪里，他的掌声和观众就在哪里。母亲常说，这是观众给予他最大的最高的奖赏，观众是我的良师益友，我这辈子最大的收获就是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支持，所以我也热爱观众，感谢观众，是观众给了我艺术的生命力。几十年的舞台实践，母亲塑造了许多鲜明的人物形象，如《白蛇传》的白娘子、《沙家浜》中的阿庆嫂，这些人物将会永远铭刻在观众心中。她的艺术成功之路为我们女性京剧人树立了优秀榜样。她戏路宽，能胜任青衣、花旦、刀马旦、文武小生。在从艺的道路上，母亲也创造了几个第一。第一位在京剧舞台上演京剧现代戏，如《白毛女》。50年代老一级京剧演员全国共有14位，她是其中最年轻且唯一的女性。文革结束后，第一个率领京剧院团走出国门，对美国进行为期3个月的商业性演出，为国家赚取外汇25万美元。第一个在文艺界搞体制改革，打破铁饭碗，带头搞承包，带团到全国巡演。母亲一生所创造的人物形象具有 独特且特色的唱腔表演艺术，为国家的京剧百花园增添了光彩。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导下，京剧事业在京剧人不断传承和发展下会不断的繁荣。另外，历时两年，在北京京剧院李恩杰等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由张茂杰、郝永清先生帮忙整理的赵派唱腔曲谱集和伴奏光盘也已出版，即将上市发行。在这里要感谢二位先生，感谢他们不分昼夜整理编排唱腔曲谱，高质量地完成了任务，也要感谢中国文联出版社领导和编辑。最后借此机会再次感谢北京京剧院领导和同仁，感谢北京市戏曲艺术发展基金会的大力支持，感谢长安戏院的支持。长期以来对京剧事业、对赵派传承做出的一切工作，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是赵艳霞女士的女儿张竹燕在纪念赵艳霞诞辰90周年暨舞台生活85周年展演新闻发布会当中的致辞。下面还是要请您欣赏一段赵艳霞女士盛年时期的唱段。这个剧目是她的代表作《盘夫索夫》，这本来是一出越剧的传统名剧，由刘宝棉、张印德改编。故事讲的是明朝嘉靖年间，曾宪全家被严嵩陷害，他的儿子曾荣逃出府去，被鄢懋卿收养，后来被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招为女婿。婚后，严世蕃之女严兰珍查得了曾荣的隐情，经过盘问，曾荣以实相告。严兰珍是一位贤德女子，帮助丈夫几次渡过难关。下面请您欣赏赵艳霞在1961年录制的《盘夫》片段，这时赵艳霞已经加入了北京京剧团。 让您听到的是赵艳霞演唱的《盘夫索夫》片段，这是1961年的录音。上半时段的戏弥勒先请您听到这儿，请您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戏弥勒的下半段，我们接着请您欣赏赵艳霞先生的经典唱段，也请您听听著名小生演员马顺德先生和赵艳霞女士本人的精彩发言。